加泰隆尼亚话依法公投宣布独立，西班牙政府咧就话公投系违宪嘅，中国啊成日话依法治国啦。咁之前大家都听得多噶啦，总之占中就系违法、违法、违法啊！其实究竟点样系合法，点样系犯法呢？咁啊，睇下立法同執法嘅究竟系正义女神啦，定系何君尧之流咯？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。 陕西旅游景点之一华清池啊，系黄滨州大陆游客旅游嘅热门景点之一。而景点里面嘅杨贵妃雕像啊，更加系热门拍照同埋揸波嘅地方，大家都好想试下呢个绿山之爪。其实几年前啊，有关部门已经喺雕像下面写住“文明出行”、“文明拍照”、“文明游览”等等嘅字眼，但一众嘅安禄山就一于小理。唉，其实陕西旅游局真系唔识做生意啦，只要揾个专人喺每个想办安禄山嘅游客身上面收翻50蚊，就可以俾佢影相揸波。我谂一年之内可以起翻几百个杨贵妃嘅金像啊！我是强哥生还者阿 Win， 欢迎回来这一集的强哥 生还 者，大家好。 大家好啊，我觉得阿 Win 你好好低俗咯。 为什么低俗？ 又揸波又又黄滨州咁样，即是你 有什么不低俗呢？面对低俗的人就要讲低俗的东西啦。 什么是黄滨州啊？我真的捞一阵的。什么啊？不是黄色的，我们黄种人。 黄色的滨州啊。其实真系黄金周，所谓黄金周咧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十一国庆啦。咁啊，国内一般吓，应该系由2000年初，应该系1999年左右咧就实施嘅。咁啊，一年咧系主要国内嘅长假咧，就系得 5、1和11咯。 仲有个过年呢、 哦、OK， 但好少用过年做黄金周嘅。 春节佢点解春节唔系黄金周呢、啊、因为春节啲人通常要喺屋企过年啊嘛， 过年 唔会出嚟旅行啊嘛。咁、而十一虽然会有部分人系可能翻乡下，但系少。通常呢个十一呢个大概6、7日假咧，就要出去旅行。 系， 亦都系。所谓呢个黄金周，点解叫黄金周啊？唔系黄。 我而家好惊咧，听完你咁讲之后咧，以后真系讲起咧，又系一家大细喺度嘅时候咧，哦，而家咩咩嘛，十一黄金周啊嘛，我真系大镬啊，真系。 咁呢个所谓黄金周咧，就系、是、话对一啲商户或者旅游景点嚟讲咧，呢一段系一个黄金时间，就系赚钱嘅黄金时间。尤其是譬如香港嗰啲 周 新生啊、谢瑞麟啊呢啲，就绝对系黄金。嘅周一个礼拜咯， 我哋都系近年多咗听呢个嘅咩五一黄金周、十一黄金周。 五一就已经相对少咯，五一一般假期大概3日4日嘅啫。 不过因为可能而家都我哋啲强国嘅朋友都有钱咗啊， 系， 同埋对香港都可能嚟得多啦，即系都唔系咁重要啦吓、去第二度买都得啊咁样，变咗，同埋可能有啲有啲品牌喺内地都有啦， 系， 咁所以我觉得好似近年就讲少咗嘅， 系， 即系好少再话喂。十一黄金周，我哋经济又要点样刺激？可能政府都觉得呢个宣传系冇用噶啦，都唔使再讲。 但系我哋嘅劏房达人啊，劏房局长咧就宣布出嚟咧、啊，就系、是、今年嘅黄金周咧嘅人数咧系比上去年咧系增加咗6%。 佢改讲佢呢啲数字咧，我想讲佢哋系即系你嗰啲咩啊？有冇留意嗰啲戏电影啊？拉远少少啊，嗰啲电影嗰啲咩最高票房啊，系啊系啊，好多计法噶，佢用唔同嘅计法咧，会得出今年系点样升6%。你同佢讲话，喂，我哋唔系，第一要做咧，做到系上年高过今年咧，佢一样做到噶。譬如今年就占中，系啦、啊，佢就揾几，佢就话可能揾一个礼拜，系啦、啊，就或者揾一几日咁样，或者揾某一个行业就去讲，哦，今年金嗰度跌咗15% 啊，咁样真系惨啊，咁样就系因为占中咁样， 所以。 咁点计都计到嘅， 呢啲数据咧，用翻一个国内一个元首，好似系法国，我一秒钟都冇相信过，一秒都冇相信过。不过咧，嗱，国家旅游局就统称啊，就宣称咧，就系话因为今年有8日假期啊，所谓大陆假期，我觉得好稳笨先啊。首先拉开少少，就系咧，佢将啲星期六日咧，我可能今个礼拜日要翻工，佢系星期六 调休啊嘛， 系啦，调休， 系啊。 咁啊，譬如过去嗰个咧，应该系星期六翻工。9月30号翻工，跟住10月1号礼拜日 咧就開始放假啦、啊。正常禮拜六已經係放假嘅，其實國內禮拜係雙休噶嘛，禮拜六又放假嘛， 啊、 但係禮拜六都要翻工，咁一次過就俾你連續放八日，就放足一個禮拜，直至到10月9日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哋錄音嘅尋日就正式上班。咁所以八日假期。不過咧，國內就宣稱咧喺呢八日裏面咧，總共啊，唔知點樣計出嚟啊，就話有7亿人次係出遊嘅， 唔出奇。 總消費啊係超過5800亿。嗱，呢個5800亿又可圈可點嘅，究竟有幾多係國內消費或者國外消費，同埋點樣計出嚟？ 係係， 亦都係可圈。 即係你樓下翠華餐廳，你係唔係都有幾萬蚊生意、幾十萬生意嘛？可能 係 係啊。咁你嗰日就將呢幾十萬張係當係一個旅遊消費咁就得㗎。係 啊，所以呢啲絕對係值得 question 嘅一啲嘅數據咯。不過就講開呢個黃賓州啊，咁啊 ，MJ 你點樣睇咧？ 我哋今日 對你嚟講，作為一個香港人啊，呢個黃賓州除咗係一條黃色嘅賓州之外，你會 我近年好咗嘅，我而家冇太大感覺。我就所以頭先咁講就係話咧，以前係有啲驚嘅，即係驚咗嗰啲時間咧，因為你知內地人一嚟真係多人，二嚟佢哋真係唔係好文明噶嘛，即係有真係學派佢哋。有一次我係唔記得係過澳門啊，好似我真係派咗佢哋，我特登避開啲強國人，我哋去咗最後去咗啲藝術館咁嘅地方，因為嗰度冇強國人，我真係避開佢哋所有熱門嘅地方都唔去啦。咁嗰陣時，譬如話真係香港都係日日喺度放風話咩五一黃金周、十一黃金周嘅時間咧，我嗰陣時真係盡量都唔出街㗎、啊，去啲或者去啲冷門地方玩㗎。 嗯， 係啊。 不過咧，即係今年佢嘅有啲商户反映咧，嗰、那個收入啊，雖然劏房局長就話係升咗嘅。 劏 房司长，劏房司长啦，系啊，就话升咗嘅，劏房波，但系其实有啲商户反映咧，就收入同往年比冇乜点样上升。 我感觉就唔会点样升到咯。 系啦，不过呢个系香港嘅睇法啦，因为始终香港就有商户反映啦。不过有时咧睇翻啲网上嘅图片咧，喺国内啊，因为国内有啲譬如唔出国玩嘅，呢八日假期里面，可能即系譬如我一个上海人，咁啊有八日假期连续，咁啊带小朋友可能通常系去第二个城市， 系咯，去下杭州啊， 譬如好似去一阵，如果有时间，我都想讲下陕西，因为其实 YouTube 有读者问过，想介绍一啲陕西嘅景点，咁小弟都去过，一阵介绍下。咁譬如好似上海有啲人，可能陕西旅游，咁可能四川去云南旅游，云南嗰啲又去。其实旅游咧喺国内嚟讲咧，就是、由一个你自己厌倦咗嘅地方咧，去一带人哋厌倦咗嘅地方，就系旅游啦。 呢个我信嘅，即系信系真系咁多人出去第二啲地方旅游嘅，因为我都好多同事都十一黄金周啊，翻下国内咁样啦。佢哋话咩啊？喺深圳翻广州定东莞啊？ 塞车塞到扑街， 系啊，8-9个钟噶。 其实呢个塞车我都可以以小弟略知一二嘅见解啦。首先，第一就系呢个嘅。黄金周，黄金周嚟讲，大家放假，咁放假大家都想出去玩，带小朋友又好，自己情侣又好，或者自己出去孭背囊又好。咁啊，首先出行嘅人已经系多咗啦。另外就 系 由应该系5-6年前开始啦，实际大家可以百度维基一下，国内就宣布咗个高速公路喺黄金周里面就系免收费。咁免收费嚟讲，大家揸车咯，出去咯，系咁一出发，大陆嘅高速收费大概系7毫子至1蚊1公里。咁、如果譬如你由呢笪地方你揸车去，假设譬如由广州想揸车去北京玩咁样计、可能1500公里，正常你淨係过路费你都差唔多俾咗1500蚊。咁而家全面喎、咁你揸架车四个人一齐去嘅话，你就悭咗唔使俾机票啦、又悭咗啲1500蚊嘅过路费啦、你淨係俾个油钱。咁所以大家一齐出游嘅情况下，就一个全部 jam 晒喺度。 哇！但我睇到嗰啲画面，我真系觉得好惨。 塞两日啊！ 系啊，塞两日啊！ 系啊，喺高速公路塞两日啊！ 好唔好玩啊？咁佢就觉得 好玩，喺个车度好玩，喺个车度好玩。 可以发朋友圈啊！喺度做咩咧？嗰两塞车真系斗地主都有，佢都斗唔到咁耐啊！大佬啊， 好恐怖嘅，即系呢个亦都系睇翻啲图咧，国内譬如一啲热门嘅景点啦，包括你啱所讲华清池唔算好热门噶啦，咁譬如华山啦、兵马俑啦。九寨沟啦， 华山热门 啦，华山好热门嘅。 论剑啊，真系。 华山其实 是五岳嘅其中之一啦，佢、就是西岳啊嘛，华山派啊嘛， 系啊，令狐冲 啊，系令狐冲系西岳嘅，咁啊，我去过都值得去行下，OK 嘅，咁啊，所以呢啲咁嘅热门景点咧，人山人海，所以国内嘅俗语咧，唔系睇景点嘅，全部都系看屁股啊，都系睇屁股，你人即系长城嗰啲图咧，真系好恐怖啊，成条长城嗰度全部排晒人嘅， 点去啊？ 去到嘅，不过你就即系基本上一个叠住一个咯。 我真系唯有走噶，咁样嘅办法，咁样点去啊？搵啲地 好恐怖、啊， 搵啲冇咁多人嘅时间再嚟过啦。 我自己嘅观点咧，就系大陆呢啲咁嘅旅游景点咧，系冇接龙嘅，即系收得几多得几多啦，惠康精神呃得一蚊得一蚊咁样，即系佢就会系多啲嚟物啲数咯。 系咯系咯系咯， 即系但系最终会发展到乜嘢咧？你个保育，你根本已经超过咗你个负荷能力啦。咁亦都漠视咗、忽视咗啲游客本身嘅一个观感。 系， 亦都即系一个游泳池本身只要容纳1000个人喺里面游水嘅啫、你而家放咗100000个人落去，游乜鬼嘢啫？根本冇可能可以游到嘅。即系呢啲系大陆嘅管治模式或者旅游嘅景点一个管理方法咯，冇考虑过喺嗰、那个游客本身嗰、那个。嗰、那个 体验啦， 系啦，体验方面咯， 系啊，你厕所都 support 唔到啦， 系啊， 所以你咪更加大条道理咯。咁你冇，你都厕所都逼唔到入去啦。 会有一年咧，好似话咧，华山佢有个索道嘅，索道就系香港人所讲嘅嗰个叫缆车、 哦， 因为有好多人上咗去啊，或者自己爬上去又好，点都好啦。嗱、啊，缆车上咗去啦，咁啊，全聚集喺华山山顶嘅，即半山啦、啊，应该过万人噶。收尾缆车实在负荷唔到啦，就翻唔即系唔运送唔切落嚟啊嘛。咁夜晚同埋未必开啊嘛，咁又大概10000人喺华山上面论剑咯， 滞留、啊， 可能论紧剑噶啦喺华山上面， 惨咯、 啊。前几日仲有一单新闻仲好笑啊，话。咧有只骆驼啊，其中有一个 哦，失骆驼啊，我知啊，系咪啊？ 失骆驼系其中一个啦。咁咧， 同一单新闻嚟噶，系一单啊，即系佢平时系啲人系租骆驼咁喺度行啊嘛，平时应该系几只骆驼咁样喺个大地嗰度行嘅啫嘛。咁佢系失骆驼啊，咁死。 唔系、啊，我而家睇呢单新闻仲搞笑喎，喺甘肃嘅敦煌啊，敦煌就系应该系丝绸之路嘅其中，应该系起点嚟噶啦，深受旅游喜爱嘅骑骆驼活动 系咯、 啊，近日因为人潮太多啊！连续两日出现骆驼因为劳累致死啊！ 系啊， 系啊，即系好恐怖啊！即系骆驼本来可能可以支持6个钟头嘅工作，你而家哇喂人山人海又多啲嚟物啲 新嘅概念咧，每只骆驼走几转啊嘛！ 系啊，咁啊，所以有啲骆驼真系虚脱。 你谂下骆驼都感觉上系刻苦耐劳嗰扎嚟嘅咯， 骆驼都顶唔住，骆驼都顶唔住。 即系骆驼，即系所以咧，我觉得又可以系一件好事，又可以一件坏。就是开始有人去提出一啲咩文明旅游啊、文明旅客啊呢啲，即系好嘅，有啲咁嘅教育。但系你又谂下咁深一层，即系当你一呢个国家嘅人要俾人哋去提醒你，去即系remind 你。你真系要文明啲啊！咁你谂下，你嗰个不文明嘅程度几咁严重啊！真系。 其实而家嘅资讯科技咁发达，尤其是呢啲咁嘅11黄金周呢啲咁嘅长假，明知道人山人海嘅、 嗯， 其实呢啲咁嘅旅游景点有冇考虑过俾一个预约咧、 嗯？ 因为呢啲都唔系一啲咩特别要求好高科技先可以做到嘅嘢噶嘛。即系譬如好似我预约啊11黄金周啦，好由9月开始，我哋嘅平台就开欢迎预约、 嗯。 可能我呢个譬如九寨沟，我可以自己评估过嘅、 嗯， 大概容纳2000人、 嗯， 最高峰一日2000人。咁、嗯、我就卖门票，可能卖1800 又好，贵啲咯， 或者卖2000又好，最好其实系卖1800容纳200个 walk in 客咯。咁、 啊、 你早嚟咪早嚟咯，迟嚟就系冇噶啦，冇、 嗯、 就系冇噶啦。即系大家按呢个规矩，咁你先会有一个旅游一个。experience 有感受喺度，屌明明容纳2000人，屌咁放咗100000个人入去，咁你有咩感受咧？冇感受可言嘅。 我谂啊，佢哋都即系冇谂住赚第二次噶啦。我使乜做到咁好啊？佢哋嚟到觉得好咪好咯。 系啊，13亿人呢10万我做咗先，下年又有第二个10万。 我谂真系咁谂啊，喺佢嗱，即系喺个奸商角度上要代入下吓、 啊。 你嚟华山，我俾暗好嘅体验你，你都未必会嚟第二次噶啦，系咪先？你都去其他嗰4岳啦。 你都去学下峨眉啊。 唉，算啦，黄金周真系太多呢啲经典嘅故事啦，都剩翻节目嘅最后五六分钟啦，因为咧又曾经有听众啦，希望我喺度讲少少 陕西，我都未去过啊，讲嚟听下。 陕西省咧，其实旅游资源好丰富啊。陕西省嘅省会就系西安，如果西安系咩地方咧？就系、是、大家比较熟悉或者 MJ 比较熟悉嘅长安。 长安 就系以前由 三国嗰阵时系咪啊？ 长安最出名应该系秦朝。 哦，秦朝 系秦朝嘅首秦朝嘅首都就系、是、应该就系长安啊。 系咯，都系啲古城， 系古城嚟嘅十三代古都啊。不过白旗唔喺度咯，历史系嘅朋友。不过佢历史文明比较历史即系个意义比较大，所以好多嘅景点咧其实好有呢个历史价值。 例如咧，系咪有啲譬如话古装片会见到嘅场景啊嘛？ 例如最简单古装片应该未必见到嘅，不过大家都会好清楚深刻嘅兵马俑 哦，兵马俑。 兵马俑就是一个去陕西省必去的地方。 嗯， 我觉得兵马俑是值得去看下的。 都 是 因为几壮观的，同埋陕西省的旅游景点呢会相对是文明一点的。即是不会说很过分收你一些入来看兵马俑收你两千啊三千不会。我记得当其实门票都是一二百蚊的。 嗯， 那你入到去又合理，同埋去个博物馆去整体那个资源是支持得很充足。 是不是很大可以看一日这样的？ 兵马俑大半日可以噶啦， 大半日， 大半日噶啦。咁佢隔篱有一个叫骊山嘅，都系出名嘅，不过就冇乜好睇噶啦。不过喺埋隔篱附近就系坦所讲嘅华清池啦。如果 MJ 有兴趣揸下杨贵妃咁可以。如果去未去过嘅听众咧，我建议大家去完兵马俑就可以走。 系咪真系排队去揸下杨贵妃？ 冇啊，呢个华清池咧，反而系睇一啲历史近代史嘅嘢。 OK， 因为话说张学良咧，唔系张学友啊，张学良啊，当其时就系、是。国民党啦，咁啊，佢就反对同呢个共产党联手去抗日军，咁啊，而国民党自己出现内讧，就将张学良就软禁咗喺呢个华清池里边。咁、 哦、 所以喺参观华清池里边咧，就主要唔系睇杨贵妃或者揸杨贵妃嘅簿，系主要睇下张学良当时嗰个有啲少少嘅历史背景咯、 哦， 都 OK 嘅。就一，我觉得值得去。其实陕西省我系建议大家去旅游，因为可以。可以实际去睇翻好多过去历史嘅嘢， 净系头先讲呢两个都几得意嘅。 兵马俑啦，如果华清池都可以去下，不过即一个钟半个钟头左右 OK 嘅。或者 兵马俑呢都系即系中国好有名嘅嘢嚟噶啦，即系都系啦。如果你要去，我谂就算系外国人都系啦，去中国旅游嘅话，一定会先谂起三甲噶啦，长城啊，兵马俑咁样。 系，同埋如果翻，因为我冇记错啊。兵马俑、华清池都会是在陕西省一个叫铜川的地方。如果在西安出发，我记得应该大概个半两个钟头左右。咁、但系除咗头先所讲兵马俑啦，其实华山真系好值得大家去爬下。比较险要啊。如果大家喺百度啊或者 Yahoo search 啲相咧，你见到有啲真系好比较陡啊，大陆就系比较叫做嗰中文广东话字眼应该系比较。好险要嘅一啲地， 即系好难爬嘅。 佢有难爬嘅地方，但亦都有大众化嘅地方。 系 咁，一般如果你唔坐你坐缆车到半山，住一路行上去咧，都有你行噶啦，起码几行到大半日噶啦。 哦， 系啊，值得去 的。即系辛苦嘅行山嚟噶咯。 辛苦，绝对系辛苦。 系咯，要使唔使着嗰啲行山鞋啊？ 唔需要，唔需要，多主要楼梯为主嘅。 哦 ，OK。 主要楼即系有条路嘅，你行山。 唔系咁，我哋好经都有条路咁，但系即系系辛苦，即系你要揸下啲拐杖啊嗰啲。佢嗰度就唔系咁， 唔系咁嘅， 主要就行楼梯， 系啦，行山咁样咯。我觉得华山风景又靓，同埋可以即系我小弟好中意令狐冲嘅，咁都可以即系去啊嗰句说话叫咩思幽情咧，就可以去体验下以前古代人啦。虽然令狐冲系一个虚构人物啊， 有冇话有冇会唔会有关于呢啲咁样嘅景点噶？ 有冇攞嚟？ 佢有一个叫华山论剑嘅一个石像喺度咯，我都影过相嘅。系不过我去嗰阵都人山人海嘅，永远基本上华山都系人山人海噶啦。咁啊，除咗华山之外，翻翻嚟西安啦，西安都有好几个景点都值得去嘅。譬如一个叫大雁塔啦，即系佢系 大雁 大雁塔，雁就系一只雁， 大雁塔 系啦，都值得去嘅。即系主要系佢嗰个。风景我觉得系几靓嘅，系啦，都好。其实西安同埋西安博物馆、一定系值得去，免费嘅，首先系免费唔收钱，同埋里边咧佢放咗好多由秦朝啦、唐朝啦，因为长安就系唐朝嘅古都嚟噶嘛，咁啊一路以嚟嘅好多嘅历史遗物啊，咁同埋佢个讲解啊，都我觉得好值得去。 中意历史嘅人值得去咯。 系啊，就算唔中意历史嘅，咁我上次同朋友去，佢唔中意历史嘅，但系入到去都会觉得系唔会觉得闷咯。即系我去大英博物馆，我有时我即系对于其他文化可能讲闷，但系你入到去西安博物馆，你唔会讲闷。 嗯， 系啊，咁。除咗旅游景点啦，最后少少时间，嘢食方面，我又觉得 OK 嘅。咁西方比较出名嘅羊肉泡馍啊， 羊肉泡馍 系啊，佢就系咧一块饼，你就自己将佢块饼搣成碎片，咁啊将一啲羊肉摆埋落去，就一汤淋落去，就基本上你就系食一啲块饼搣出嚟咁样嘅嘢咯。块饼你唔会搣得好细嘅，系啦，几出名的， 就同埋啲羊一齐食咁 样，系羊肉咯。系啊，一碗嘅，类似一个云吞面碗大少少咯。 哦 ，OK 嘅，几值得食。同埋佢有一个叫做扁扁面啊，扁广东话唔识讲啊。 扁扁面咯， 因为西安都系以面食为主，咁你食呢啲面啊呢啲咧都 OK 嘅。 淡淡面啲 friend 咯，扁扁面。 但系扁扁面 系咪系咪真系扁嘅一个粗条面咁样噶？ 呢个又唔似系，但系。即对我嚟讲，面就系面咯。 总之去食下啦， 面就系面咯。咁所以如果大家对西安有兴趣嘅，可以 WhatsApp 啦、Facebook 啦，揾我哋啦、大家可以沟通一下。咁对西安都 OK 熟嘅， 好啊， 多朋友喺度嘅。咁啊，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下集有机会再分享一下 好，分享其他旅游地点俾大家识下。下次 好，拜拜。 拜。